不放在心上叫妙用，行善不着行善的相，造恶不着造恶的相，善恶两边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有造恶？有时造恶帮助众生啊！啊，比如说这经常有个故事，很浅显的比喻啊，个猎人啊，对他的猎物啊，小兔子对猎物啊，问你没看见他往哪里跑了？你明明看见了啊，他往这边跑了，说他往那边跑了，这打望鱼啊，啊，这个望鱼是两个多斤。啊，让猎人呢，虽然是他没有杀生，让这个小动物啊保全生命，两方面都保护。啊，其实善恶没有一定标准，活的不是死的。啊，戒律条条戒都有开源的，应该开不开可见。啊，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没有想到利益自己。啊，不着相真利益自己。他怎么不利益自己？啊，着相就害自己了。着相害自己离不开轮回。啊，不着相呢不害自己。啊，自己真的超越了。这一些我们都要懂得，都要搞清楚。啊，对人如何制止？啊，要消灭因缘，让人生欢喜，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制止是真心，啊，真诚心待人接物，不吃亏。啊，昨天我有一个堂弟晚上跟我聊天，谈了很多都是废话。啊，半生呢现在老了七十多岁了。啊，这个半生跟这个一切人一切事相处有恩有怨的。啊，跟我谈这些了。是恩怨都不能放在心上啊！不要去念这，为什么不享福？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你念这些东西，这些全是假的，通通等于零啊！你想这个是什么？啊！我举割礼王割截身体的故事告诉他，我说这故事你听过。啊，人如仙人是什么境界？割礼王是什么境界？割礼王是暴君呐、啊，无道的昏君呐、啊，啊，杀人不眨眼的，啊，遇到人如仙人，修忍辱波罗蜜。好，我试试看你能不能忍，啊，手砍断，看你能不能忍，啊，脚砍断，凌迟处死。啊，慢慢一刀一刀的割，割死，到最后问人如仙，你还能不能？那是没事，我不怨恨你，将来我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这是受多大的愿望？他没有罪过，啊，完全处于误会，他也不分青红皂白。那就下这种毒手啊，这样的一个冤屈，人如仙人没事，他不放在心上啊。最后成就怎么样？成就人如仙人提前成佛。所以大的愿望、大的委屈也能够忍受，后面一定有后福啊。啊，那个人如仙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呢、啊。啊，他

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妙觉如来回归常寂光，常寂光里头一法不离。啊，但是呢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，他那个应就是无所而所，自然的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但是一切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。 众生习起温习的念头自己不知道，佛知道。那他知道应该来帮助你，他就来学习。啊，应以什么身？不是佛自己想象，是众生心里头希望的。佛菩萨来帮助，佛菩萨就现身了。希望佛就现佛身，希望菩萨就现菩萨身。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。啊，就现身说法了，不是佛那边的事情，是我们众生里边。我们动什么念头，他用什么样的反应？啊，就像这个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我们起心动念头，这个水自然现出洁净来给我们看。我们念头善，非常之美；我们念头不善，那个图案现出来很难看。啊，自信就是常寂光，跟一切众生感应的，就跟这个样子相似，跟水实验相似。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，所以我们对佛要有决定的信心。啊，佛在帮助我们，啊，我们的一生通通是佛安排的。啊，无论什么境界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。我们讲境是环境，啊，外面的环境有顺境有逆境，啊，小环境是我们居住这个地区，大环境我们住的这个地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啊，我们面对的一切人，人有善人有恶人。啊，佛用一个境一个缘就统统包括了。啊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啊，在境缘当中自己能做得了主。啊，不为环境所干扰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自己要能做主啊！啊，不要被环境转了，我们要转环境的。啊，要相信佛的一句话是：境随心转，心做得了主啊，整个环境、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跟着你转了。啊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在环境里头起了贪嗔痴慢，啊，升起七情五欲，那你就被环境转了。 啊，学佛的人真正学佛功夫就在这个地方干了。在净缘里头你有智慧做主，不是感情用事。啊，初学的人装不了环境，受不了环境的压迫，环境的诱惑，那你就用念佛这个方法啊，心里头念念是阿弥陀佛啊，里外清清楚楚，我佛号不想断啊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求佛力加持，环境自然会转变啊，无相无功啊，旷若虚空是比喻啊，瞻若亭海也是比喻，这都是这两句比喻我们放下了。放下不是什么都不做啊，啊，自立要有节制，要适可而止，不起贪心啊，念经里头不起怨恨啊，譬如对毁谤我们人障碍我啊，羞辱我的，这都很难忍啊，陷害我们，对这些人不生怨恨啊，不生怨恨你就会生感恩的心。那干什么恩？害我干什么恩？害我我能忍啊，我要感这恩啊，他还不害我，我这个人从哪里救啊？我忍辱的功夫完全在境界上修出来的，好事情啊，不是坏事情啊！啊，菩萨道上有这门功夫，这门不及格成不了佛啊，所以会感激，会很欢喜。啊，受害了也很欢喜，啊，受骗也很欢喜，啊，别人骗生怨恨心啊，啊，甚至生报复的心啊，啊，我们若无其事，啊，钱财我用你用都是用嘛，一样的，啊，我不用给你用好了。没有一丝好怨恨啊，处处需要忍，处处需要让，这个人有大福报，后面的福报很大啊，很快就回来了啊，是自然的啊，不是我们有心去求的啊，所以心量要大啊，瞻若亭海呢，是心量要清净啊，瞻跟亭都有清净的意思，这个水没有污染，心识忘乎，决然不起，这两句发说了，前面是比喻啊，把心识比喻作虚空啊，心识不起妄惑，或是迷惑妄，是妄想

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人？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别的东西没得了，啊，诸法实相啊，看破了一些，啊，真正明白了，佛在经上常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包括自己的身体，身体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从哪来？从念头生的，念是心的，物质是假的，念头也是假的，清净心中，一念不生啊，起这一念的叫无始无明，也叫根本无明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真心现前，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统统是虚妄的啊！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个道理深啊，很难懂啊！世尊讲这些道理，讲了22年了。22年般若，有多少人开悟了呢？肯定不是全体。释迦如来当年法会当中啊，真正开悟，我想应该有1/10，那就相当不得了了。于念佛法门当中得到开悟啊，念佛法门开悟是什么呢？真相显露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，下定决心真相去了，这就开悟了。二前二后，杂心闲话了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一句弥陀，念念相继，啊，决定往生，这是净宗里头大彻大悟，决定的是，啊，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，在这个世间，就像再来人一样，啊，再来人到极乐世界再回来的，回来干什么？回来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救苦啊！